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大家晚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好的，家里人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看到屏幕里面显示了康乐、林苑坐在直播间里面，就说康乐今天是加班了。 哎，是，而且在我的左边还有一位啊，这一位一来了，中国足球一般都有大事发生了。 真的吗？这 是 真是这个大事实锤了吗？ 哎，这个大事是不是李铁指导最终保住了这个帅位了？亦或是没保住？咱们今天特别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欢迎赵宇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康乐好，林苑好，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其实邀请赵宇除了在说到国足的消息内容，介绍李铁，因为本身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赵宇也和李铁有过很多的接触之外呢，赵宇也是我们国安这一线的专线记者。那在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国安俱乐部的官宣，就是关于巴坎布的正式的离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微博里面的内容写得非常的深情。在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就是我们说过的再见。 再见，哎呦，一说起再见，好像是有点伤感。咱是先说谁啊？ 这是有两种不一样的心境，是吧？有一种心境就跟那个，《海上钢琴师》里面那句话说的，就是我们微笑着说再见，但是我们深知，再见是遥遥无期。 哎呦，有这个话， 这是带着深情的。 是，还有一种呢，再见， 你得这个语气来。 还有一种就是再见，是为了未来更好的相见。 哦，你这还是深情那一派的， 深情的。 我说另外一派犀利派，就是再见，就是再也不见。 哎呦，杰伦那首歌是吧？是叫什么？ 这个你们俩是赛诗呢什么？那我也得应个节，说一首歌词或者诗是吧？我想起了就是这个罗大佑的一首歌，就是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总是不愿意说出口。 哎呦， 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家确实在再见的时候啊，或者说是告别的时候，总是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哈，理由特别不愿意说出口。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想请赵宇说一说李铁如果说再见，他的这个再见的理由。 对， 一会儿咱们详细说。 详细说， 仿佛好像有一些所谓的难言之隐什么的，就必须得让赵宇给说明白的了。今天 也欢迎大家对通过我们的三种互动渠道，微信、微博，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发表您的观点，说一说您说过的再见的故事。 哎，是燕林说了，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说再见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心态很好啊。 房檐上的猫就对李铁的态度就是李铁不再见了。这 我觉得不至于吧，在国家队层面上就算再见了。哎，那在联赛层面上，李铁指导如果说 碰到吧， 在中超我就不信没有请李铁指导的。你看， 对，江湖就这么大，我觉得其实早晚还会见，哪怕是这个分离，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但我觉得不会不再见的，因为李铁指导永远属于中国足球的这个圈子，属于中国足球的这个江湖。 哎，是，这边还看到了小时候可帅了，他说。想起他当年说过再见，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格里菲斯。哎呦， 小哥 是小格，大家都很喜欢的球员啊。这边还有好多朋友都说关于再见这事儿，咱们今天先从巴坎布开始聊起吧，先有点温情吧。 好，其实 先来热乎了，是吧？ 先来热乎了， 好好好， 因为这事儿其实也是今天热乎了。你说李铁这个事情有些热度呢，其实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把这个热度煽起来的这种感觉，但是巴坎布的这件事确实是新鲜出炉的。今天呢，国安俱乐部也是官方发布消息，外援巴坎布离队。而在这个离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官微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告别，就虽然你经常迷路，但在场上从未失去锐度。87场58球打破队史记录。虽然你偶尔失误，但总努力弥补。队史首个联赛单场大四喜，我们会永远记住。 虽然你段子无数，但你的能力和勤勉有目共睹。你的名字我们珍藏在心中，塞德里克·巴坎布，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这条回家的工体北路。 哎呦，工体北路， 嗯， 巴坎布老熟悉了。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最后一句话写的真的挺好的，永远不要忘记回家的工体北路，还挺有感觉。我觉得尤其是像比如说秋天啊，或者说是春天的时候，这个两边的树啊刚发芽，或者说是这个叶子变黄的时候，这条路其实挺美的。工体北路、工体西路都挺美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在这里战斗过的人，包括这个比埃拉呀、金敏哉呀、奥古斯托，其实他们对于这条路，我觉得一定会留下特别这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许某一天他们在走在巴西呀、走在西班牙、走在韩国等等很多地方，然后突然会想起了，哎，哪一条路跟这条路特别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俱乐部给他们留下的这种印象和好感吧。我相信这些人因为走了各有各样的原因，但是他们一定会怀念这里的，因为在这里球迷给他们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包括俱乐部在过去咱们这个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啊，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的物质上的条件还都是非常不错的，值得他们去永远的珍惜和铭记这段经历。 是所谓的相聚就是缘分。尤其啊，巴坎布这个队员，我在多档节目当中都曾经有一种表述，就是哎，我看他这个无论从面相啊还有这风格什么的，我都不烦这队员。真的，我看足球也是有十年多的时间了，有些队员我就是这个气质上可能就稍显比较烦的一些，比如说别得罪人了，就顶流的某一位队员，我就看他稍微有点不顺眼。但我 可以说明了， 我比较喜欢梅西，大概就明白这个意思了。然后比如说内马尔啊，踢的确实挺好，但总容易啊来点什么假摔之类的附加动作。哎，但是我反而对于巴坎布呢，尽管他总吐饼，但是我总是看他踢球啊，有一种为他感到可惜的这种感觉啊。但是不烦这个队员，证明什么？就这个队员还是非常卖力的、努力的。因为有一些队员，比如你总吐饼了，球迷会烦的是什么呢？啊，这一吐饼之后了，自己也不努力了啊，训练质量也下来了，等等等等，还埋怨，爱埋怨等等的，这个就不，球迷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待见这样的队员。但巴坎布在性格方面，赵姨你了解这个队员性格上是不是还是不错的？ 对，确实不错。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我第一次采访他，因为当时是我们给他颁了一个这个中超英雄的奖。巴坎布当时是好像是完成一个帽子戏法还是什么，我忘了啊，反正就是这轮表现最佳，然后去俱乐部采访的。当时这个比赛场还在工体，俱乐部也在工体。我印象很深，那天采访应该是这个训练完了队员都会在食堂吃点东西嘛，我们在这架好机器，然后他就上来了。这哥们儿手里拿一个面包，然后面包上还加了很多牛肉，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往上走，然后走来到这个会议室，然后就看到我们，还就是说这个很不好意思啊，说你看我一边吃，然后一边来到现场。但是他就很快把这个东西就放到了一边，然后很职业的擦干净手，坐在这个摄像机跟前。而且那次采访基本上是有问必答，就是我甚至问他这个当时那个抽鞭子的庆祝动作代表的是什么啊？他当时就是我记得很深，就是说他当时说的是一种这个抽小孩屁股，就是说这等于说是这鞭子是打在对手身上 啊， 然后就是给人感觉很好吧。然后他整个交流过程当中也是一直是面带微笑，尤其是这双大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你可以说是炯炯有神，或者说是水汪汪的大眼睛，但是现在这个可能就是因为状态好，眼睛是水汪汪的。如果说球没进，那可能这双眼睛就估计没那么有神了吧。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球员的性格都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可以说是性格非常好。虽然说他曾经在西甲也有过一定的成绩，但是并没有这种大牌的感觉。他能够到哪儿都特别的接地气儿，能够融入到这个团队当中，这个我想也是他不管是在中国踢球也好，未来到欧洲踢球，他能够很快的融入当地的这个环境、俱乐部的这个队友的氛围，这个对于他来说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帮助吧。 接地气很重要，尤其是外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外援到了某一个地界上，必须得熟悉当地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与球迷包括 当地的媒体等等打成一片，这样的我认为不只是所谓的一个人设啊，就是哎这外援我得创造一个好的人设，而这个就是如果是他最本真的一个性格的展现的话，那更让球迷非常的喜欢。尤其像巴坎布这种，哎呀，其实巴坎布我们总说他兔饼，但很多朋友就忘了，说巴坎布进那么多球也是国安的队史的这个射手榜的第一位，这更不容易了。大家想想，他如果把那兔饼那劲儿都给都吃进去了，这效率，我估计当年巴萨还真把他给签了， 那就很难超越了。就是说，给国安创了一个记录，就是接下来的外援也好，内援咱们本土球员也好，就基本上很难把这个记录超了。我觉得，如果说那样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没有意思了。还是说把这个悬念保留到最后，将来让更多的后来人能够超过他这个进球记录吧。我觉得其实像巴坎布这样的球员，他现在没有一个明确说到了欧洲啊，或者到哪儿去踢球，没有下家。只是说先把这个合同给结束了，我相信他其实这样的球员到了欧洲一定是有市场的，而且欧洲也缺少这种类型的前锋吧。我估计他应该还是会选择西班牙，因为他之前在西班牙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对于西甲联赛也很了解。至于说巴萨，我觉得有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不敢说。最起码我觉得现在其实巴萨也没落了，如果说不是说没落啊，就是实力没有原来那么强了， 在重建当中， 对，在重建当中。那巴坎布去了呢，效果也应该不错，能不能去我们就等一等吧，估计也不会等太久。 巴坎布当离别的时候，我们除了记住他兔饼之外，可能我觉得更多的人留在脑海当中的是这个快乐男孩，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可能更加清晰的是这样的一个在队史记录当中很难打破的数字，慢慢的可能再往后回忆，就大家那种遗憾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小，而这种想念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在很多外援和我们分开告别的时候，大家想到的有很多很多都是他们留给我们最美好的这些片段和回忆。前面有好多朋友说到了咱们家的外援，像荣成斋也提到说就是都非常好。还有像费祖拉乌、卡努特，他还有需要怀念的小马丁等等等等，太多的外援在离开的时候都让我们觉得好像有那么一丝非常难解的情愫在其中。 没错， 当然 Lion 说这个狮子说一世纪一生情这么早就开始了，这联赛还玩吗？这只是巴坎布告别了但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俱乐部确实是和一批外援做了这样的一个告别，而我们随着巴坎布的离开确实也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就证明了妓院足球时代之前所能够请到那些大牌的外援全部都离队了。这不只是国安队一个队的事儿，其他队也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再想请到像巴坎布这个级别这个大牌的，好多朋友看了好几个赛季巴坎布是看不上巴坎布的，您再想看上巴坎布得去人家那个西甲那屋去了。赵宇说的是巴萨能不能要巴坎布，这个倒是另一说。我觉得西班牙人吴磊那队儿看能不能操作一下巴坎布，让巴坎布跟吴磊一块踢。我觉得这哥俩气场还挺合的，吴磊最近不也总吐饼吗？没准这俩人双剑合璧一下就能够这个提升效率了， 负得正是吗？ 对啊， 还有这个中超的情节哈，这俩人说你说我们俩原来踢中超的见过面，现在又在这儿汇合了，我觉得应该也挺有意思。而且其实巴坎布之所以这个时候解约，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直没有回到咱们国内，然后队伍现在已经在上海开始集中备战了，他如果回来再加上隔离等等，也赶不上接下来这个八轮的中超比赛了，那你预期踢不了，还不如就早早的双方就是更以一种更好的更体面的方式去说再见去分手，那也是挺正常的。而且确实是他有几个月工资那就不要了，然后他就为俱乐部效力到什么时候领什么时候的钱就行了，但是也希望最后俱乐部能够把这个该给的钱都给他，然后大家以一种更高兴的方式去共同面对未来吧。因为说实话，如果说他接下来的这回来之后又踢不了比赛，然后再支付他给工资奖金什么的，那可能对于俱乐部来说也是一个损失。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中超俱乐部都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困难，那这个巴坎布有几个月工资没要然后也没回来是吧，那能省点钱就省点钱是吧，然后咱们今年就 过好苦日子，踢好后边的八轮。不是咱们也有这个新的前锋来了吗？在队里呢，前锋究竟怎么样，是吧？这个跟巴坎布比，这个能力上有没有差距，是吧？差距如果有差距，差距究竟在哪儿？咱们也可以在这个后八轮比赛当中看一看。很多的这个球迷啊也说，媒体也说，其实我们对联赛都没什么期待了。其实我个人哈，对于这个联赛成绩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倒是可以看看咱这个新外援到底成色如何，这个是我比较关心跟关注的。 荣成斋他说想问问说巴坎布有没有可能以后再回国安这种可能性等等的。我想说一句什么，买卖不在情义在，这国安队这事办得很到位，跟外援之间都是什么和平分手，很好的一种这个有一个歌唱得很好，就什么分手也是一种体面啊，双方都互留面子，千万别撕破脸，抬头不见低头见，都是在足球这个圈里。谁说巴坎布未来就没有可能回到中超甚至回到国安？我认为这有这个可能啊。比如过几年他心没那么高了啊，咱们这边可能又恢复像以前那么的，是吧，能花钱了，哎，没准一拍即合他又回来了，是吧，重回工体北路。就像今天这特别有才的国安的这个官方微博，哪哥们儿写的还合辙押韵的呢，这个唱成 rap 都特别好听的，哎，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对，而且今天这个国安俱乐部工作人员也给巴坎布发了这个微信或者短信吧，然后他回复了很多的感激的话，然后最后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就是说我永远是国安家族的一员。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说的，不管是他内心是不是一定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他就这么表态了，就证明其实这个国安的元素已经融入到了他的这个血脉当中吧。不管是未来是以什么身份的什么身份回来看一看，但我觉得只要他回来，其实我们就会欢迎他，就会很高兴的看到他。其实我想比如说像咱们过去的一些留洋的球员，杨晨啊，这个谢辉啊，包括孙继海，再回到原来的这个俱乐部啊，法兰克福啊，曼城啊等等，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老的球迷是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而且能够用掌声来欢迎他们，这个就是足球的魅力。你曾经为这支球队起到过作用，带来过帮助，那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都是这个球队的这个俱乐部的一份子，大家都不会忘记你，这就是足球带给人们最朴素的这种情感，也是最值得珍惜的这种情感。 哎，说真好，尤其是职业足球啊，这个太正常了，换个教练或者队员换一个队，职业足球真的这高度的商业化这个过程当中，这不太正常了，风水轮流转，没准哪天巴坎布又转回来了呢，各位。 而且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外援和我们球迷之间有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回忆，就是因为像巴坎布还有很多的外援来在国安踢过球的球员，其实对于俱乐部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像巴坎布这种感激大家对他的接纳，找到了家的感觉，这些其实都是让他和我们球迷就会有更好的连接。就像赵宇说的，未来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回来，这里都是他的家，大家都会敞开怀抱来欢迎他。所以真的在告别的时候，大家就会既有那么一点淡淡的忧伤，但是更多的还是对对方会送上一个非常美好的祝愿，真是希望巴坎布未来从这里离开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起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哎， 因为他留给我们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是我同意刚才林苑分析的，就是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啊，大家一说起巴坎布就不会那么的记怀曾经他打丢了多少个该进的球必进的球什么吐饼的了，肯定这个记忆当中就是巴坎布国安的队内的第一射手等等等等，当时那些高光时刻就像这边我们听友春风福桃林 自带滤镜， 你看，对啊，记忆的这种感觉都是最美好的回忆。他说了，巴坎布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哎呦， 哪儿呢？ 那是小， 已经剪了 啊，那是巴坎布的妹妹小芳啊，那不是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善于学习，或者说特别愿意融入每一个环境这么一个人。你记得在苏州的时候打这个台球，其实他是不太会打的，他基本上不太会打台球，然后居然这个跟着一起混了一个冠军，而且最后这个黑八是被他打进的。其实当时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是金敏哉的翻译金豪，也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就完全是靠金豪一 个人的努力，再加上巴坎布最后时刻的这种努力， 幸运 对幸运带来的这个冠军，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可能不太擅长这个运动，但是当组织需要他上台的时候，他是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而且据我了解啊，当时这个台球赛的时候，巴坎布是不知道是以这种形式去比赛的，他以为就是队内这个打着玩，然后队内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赛，然后他就主动报名了。结果到了那之后傻了眼了，发现是跟其他的队的人比赛，而且还有电视这个网络的直播。但是没关系，就是即便如此，他也能立刻调整好，然后这个成了现场的最大的这个开心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性格非常好，应该说是他在过去这么多外援当中应该性格应该排到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我今天看了一张图啊，还觉得有感触挺多的，就是巴坎布啊、比埃拉呀、奥古斯托三个人抱在一起庆祝进球。如果再算上金敏哉，可能这几个人在的时候缔造了国安队的一个时代，就是包括也咱们拿到了这个足协杯的冠军，联赛虽然说没夺冠，但是我觉得踢得也非常好看。这个时代过去了，那可能国安队又要开启一个新的这种，不能说是时代，最起码你有一个磨合期啊，或者说是新的征程嘛。这个新的征程虽然说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困难，但是你怎么把这个新的时代做好，这个是应该俱乐部和球队需要去思考的吧。因为这些人确实是能力非常的强，在你没有他们的情况下，那你也得把这个比赛踢好。虽然说我们都没对成绩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跟要求了，但咱也不能踢得太差，是吧？最起码踢出咱们这个国安的精气神、精神风貌，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 阿康他在微博上问赵宇说，国安还会有新的外援吗？说快乐足球大男孩这去离开国安队，有可能去其他的球队，太可惜了。他说啊，就是新的外援这个可能比较难找吧，现在。 对，因为现在说实话，其实新的外援一个是也会物色，另外一点我觉得很关键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明年联赛怎么踢。如果说你还是这种封闭的情况下去踢，那可能很多外援他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比赛环境。如果说我们能恢复主客场，那可能我们在这个选择外援方面会空间比较大一些。说实话，大家现在对于外援也别有那么高的这种期待了，因为随着各个俱乐部的经济条件的这种下降，其实也包括国安队现在经历了什么，大家其实也都很清楚。就不可能引来更有名的知名的这种大牌球员，就是现在考验的就是俱乐部你的这个选拔球员的慧眼，能不能选拔到既好使又好用的这种球员，物美价廉，是吧？其实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亚太的这几个外援，你包括其实像儒尼奥尔都不是特别贵。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实话应该向亚太去学习选外援，就是亚太用什么样的外援我们也要找类似的，既好使又不贵，那这对于国安队将来可能会有可能缔造一个新的这种时代。如果说你选不好，还选一些可能华而不实的这些外援，那你很难缔造属于自己的这个新时代。 所以预算上来看，今年还有名额吗？ 今年是肯定没有了，因为你现在已经这个马上 就这个赛季 啊、这个赛季你是说下赛季吧？下赛季那还早，因为下赛季得二三月份才踢呢。那接下来先把这个联赛踢完之后吧，那我觉得肯定还会去物色。但是因为你现在只有一个外援，你再没有其他人了，那你不物色的只靠一个外援来踢也不合适。所以说就看能选成什么样的吧。我这个东西也不太，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儿乐零幺二零也说啊，问问能不能也去挖一些其他，刚才说学亚太能不能直接去挖墙角，挖一些其他球队的外援。 对，也可以。其实亚太跟国安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人家不一定舍得放，对吧？ 本来挺好的关系，因为挖了墙角最后不好了可怎么办？ 再见了。 对，就是这你看又要说再见了。就是说我觉得像你不一定说使人家的，对吧？但起码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找。这个儒尼奥尔就之前在韩国踢球了，他在亚冠当中应该说是表现不错，然后就是因为岁数大了嘛。但是你会发现来了中超之后踢得还如鱼得水，所以你就现在不要考虑什么年龄啊、名气呀、或者说他之前在哪儿踢球，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好使就行。咱们现在是不用挑了，没什么可挑的了。 哎，是 是。 我们之前总说找外援有点像什么这个刮彩票是吧？ 嗯， 这个尤其是在资金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想买到最合适的外援，这个难了。但是我觉得还乐观一点，亚太既然有些外援他能够挑着，我认为像国安这个级别的俱乐部啊，只能挑的会更多，可能之前亚太那些国安都没入眼。没看上，应该是有些太小牌了， 而且不要慌张，不要慌张是什么？因为你挑不着特别好的，其他俱乐部啊也一样，也大家也都没钱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一平均，你会发现，你挑来挑去呢，也不会比别人差太多。就整体的情况，会让大家在选择外援方面都没有太多的这个精力和财力。说实话，现在这么说呢，是对国安是好事，但对于整个联赛来说，我觉得这种观赏性包括能够引来的这种关注度都是非常的有限的。我还觉得明年如果说真的没有说特别好的外援，在我们现在这些外援又纷纷离去，包括深圳队这个金特罗我估计也不会回来了，像莫雷诺前段时间也走了，那你看谁呢是吧？就看看我们本土这些球员吧，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不能涌现出一些新人。我估计在这种外援纷纷离去的情况下，那么年轻人机会多了，看看谁能打出来吧。现在反正放眼望去，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人确实不多，希望年轻人赶快的成长，赶快的利用这个机会锻炼好自己，将来进国家队是吧？你要不然等将来都一个个都恢复有钱之后，你又没机会了，你可咋整呢？ 哎呀，真的能那么快就恢复吗？ 当然这个东西不得激励他们，我觉得那么快确实比较难，因为这个阵痛期应该是挺长时间的。你说这种改革呀，你说这种什么股权多元化，它肯定不会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就即便是完成了也是那种不是特别成熟。所以说我们有钱了，我觉得最起码还得五六年之后吧。 京师这边说了，已经是最差第八了，直接锻炼年轻的吧，明年能保级就成，后年找几个靠谱的外援再争夺好成绩，这是他定的规划。另外乐这边想问一下，说既然大家都这么困难哈，那足协今年会退乙员调节费吗？大家之前这笔钱 一直在聊这个事儿哈，这个东西说实话足协我觉得比较难，因为收上去的钱再退回来，这个而且这么多钱需要走很多的手续吧，我觉得他退的可能性不大，要退也会悄悄的退，不会让大家知道的啊，这个退的可能性不大。 是，这不是说在网上购物呢，您退货了7天无理由退货，然后自己原路返回啊，关于这个钱有没有花呀，如果花了一部分了那更复杂了。 就算没花肯定至少也许出去了哈，这 是 在 是啊 停止这事儿。 而且足协啊这个各个单位的什么财务的这个审计都是相当严格的，那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能退的。 对，他不是说就像刚才说康乐刚才说支付宝啊，就是说我提出退货需求了，然后没过两分钟到账了， 哎， 这个 或者银行卡都可能到账， 对，这真的比较难，而且这个数目特别的巨大， 确实特别的巨大， 走这个特别巨大的数目还很难。 广告之后接着聊。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今天在直播间，康乐和林苑邀请来自腾讯体育的足球评论员赵宇，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足球方面的消息。这几天足球这么热，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关注到了国安俱乐部的一些我们自己俱乐部的动态，最主要的也是因为国家队在从十二强赛的赛场上回到国内之后，目前虽然仍然没有结束隔离，但是关于主教练人选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发生更迭这件事情，大家一直在热议当中。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林公子也发了说李铁已经辞职了，大家这两天说到的都是来自足球报的消息，说李铁已经是有自己辞职的打算。而且呢，在我们之前讨论这件事情的流程的时候，也是在说过，当李铁自己提出辞职的话呢，就可能无需会涉及到跟足协的一些违约金，因为出征十二强赛之前刚刚拿到五年的合同，那如果自己请辞的话呢，可能双方都会在一个相对不那么麻烦的状态下来结束这样的合作的关系。所以赵宇怎么看现在传出这个消息，虽然没有自己来宣布，但是应该大家给出的日期都是12月2号，因为就结束集中隔离可以自我观察的时间点来有这个消息进一步的公开 啊。对，因为国家队是12月2号从苏州集体去上海，有一个这个健康监测的7天，就等于说在苏州隔离14天之后，然后集体到上海，在一个酒店里有这种健康监测，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可以跟外边的人见面啊接触了。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会再正式的聊一下，我觉得聊也没什么可聊的，这个事儿其实李铁啊从他自己已经知道最终的结果了，而且说是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都明白，辞职与不辞职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即便是足协让他下课，那么这个国内的教练员也不会跟你纠缠这个违约金的事儿。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以这种方式跟国家队说再见，李铁肯定是不甘心的，但是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毕竟之前首先从成绩来讲，我不认为李铁带得特别差，这是一个我认为正常的结果，我到哪都可以说，就是6场比赛拿到5分，对于目前的中国足球，对于目前的中国男足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我们如果踢好了，那可以拿到7分，踢不好也就是这样，这是我可以接受的。只是说李铁的这些场外的行为，包括发布会上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包括这个后来发的这个微博，他虽然把广告内容删了，但我觉得也是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吧，这个可能是他最终离开的最根本的直接的原因。就即便自己不主动辞，足协也会把他炒掉，而且也不会存在这种违约金。但我更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李铁以这种方式离开国家队，那么我们国家队的这种管理是不是也存在问题？那李铁这个过去在发布会上经常说一些这个尺度比较大的话，那足协知不知道？那你在知道的情况下，为什么之前没有跟他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就在现场，李铁这个吴磊，当时有记者问吴磊为什么不回国踢球，然后吴磊还没回答，李铁直接把话筒抢过来，自己做了一番这个表态，然后怼了是相关的这网友的想法吧，包括之前这个炮轰国足前领队等等。既然都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为什么在之前没有跟他更好的这种沟通，更好的去告诉他应该怎么面对媒体？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发微博这个有广告的因素，他其实在40强赛出现的时候，包括12强赛出发的时候，也存在这种情况。那我们国家队的管理者，我们的足协领导，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反倒在这个时候重视了？就是我们很多工作其实管理者没有做好，现在等于把所有的责任放到了李铁身上。我觉得李铁的成绩我们可以说有探讨的这种空间，但是在他这种个人行为上，不光是李铁一个人要负责任，整个国家队的管理包括足协领导也应该有他的责任的。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客观的看法。 是我同意赵宇的，你的这个基本都同意， 都同意哈。 尤其你说的这个战绩上来讲，我认为也是能挑出什么来，除了阿曼那场比赛没拿下来觉得这稍显可惜的，得了5分，现在赢了越南，然后这个0-1输给日本了，也没输个0-5输给日本，怎么了？ 啊，这不是很正常的比分吗？而且澳大利亚除了0-3那场第一场比赛不太适应，输了一个0-1，其实也很正常。我认为在战绩上边不构成李铁下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另外说到他所谓的这个发广告了，我认为这事儿都是小事儿，相对来说都是小事儿。我们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他是犯了小错了，你是一个啊一揪所谓的揪到底吗？还是说？怀着一种所谓的成前必后、治病救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这个，因为培养一个教练太不容易了。李铁他当年也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评选委员会全票通过的，是吧，赵宇？ 对，而且 就是我相信当时足协是有这个想培养他的这样的一个希望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既然李铁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不是说当了国家队主教练带队踢12强赛之后才呈现出这些问题的。哎，我看之前有人说这个什么，这个又做教练又做经纪人，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国足球圈的一个潜规则。嗯，我们既然都知道，那足协也应该知道。那你在知道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选他？对吧？你为什么要全票通过？为什么要选他？你选了他，这些问题你没有跟他讲清楚。然后现在出了问题，又把责任都怪到李铁身上，那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足协的这个推卸责任。可能话说的有点重，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现实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除了李铁要负责任之外，其他人是不是也要负责任？这个东西咱可以探讨一下，可以问一下，对吧？那李铁他负责任 ，OK， 我就下课了，我就辞职了，我就不干了，是吧？我就离开国家队了。那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人要需要再为这件事儿负责任？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小事儿，这是值得去很多人我们去讨论的一个话题吧。嗯 嗯，是。而且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中国足球很重要的就是主教练这个位置，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儿，不能只任凭某一两家媒体甚至自媒体的某些记者上来出来说一些话带带节奏，这个教练就下课了，叫什么舆论先行啊，等等等等的。包括我看着爆出来很多啊，李铁又这又那的，这什么的，哎，这些信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些信儿啊？而是从哪漏出来这些信儿？反正我也问了一些相关记者，有的是说哎就没听说，然后有的呢，我看这个网上边写的都特别真实，好像往人家安了摄像头一样，就写的这种感觉。 很多消息传来的时候都是非常之真实，非常就像亲耳听到的一样。 是，所以这个我就有一个深深的疑问：这件事儿是否也涉及到了啊？就某些媒体人跟李铁之间，或者某些自媒体跟李铁之间有这种意气之争啊，或者说我就是看你不顺眼等等，有没有这个这层面当中的啊？我认为这个好多媒体。一些捕风捉影这些事儿等等的，已经超出了对于一个主教练技战术这个讨论等等的。我认为这个是大可不必的。李铁就算他是这个中国男足的主教练下课了，就像刚才赵宇说的，他仍然是保留在这个中国足球这圈子里边，林苑对吧？你说他未来不可能去远离中国足球啊？ 未来应该还是会出现在这个圈子。以他这个年纪，以他过往这么多年的培养，我觉得其实是对他这个人带有很多希望的。在过去对他的培养给的机会上面，无论是当里皮身边的助手，还是很年轻就带领一支中超的球队，给相对的来说硬件配备的也都很够，种种机会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大家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都经历了。那如果他经历的这些，再加上可以甚至可以说这次再加上带领球队参加12强赛失败的经历，这也是一个宝贵的财富。这些如果未来都荒废的话，其实也挺可惜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多的呢是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无论如何一定是要有一个句号，就是李铁99.99%是要离开这个位置。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接下来怎么办。以前很多人说我这个位置上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包括看12强赛比赛的过程当中，通过电视转播镜头的大特写，说你看看李铁整个的这个气色呀，整个人的这个面容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工作真的是太焦心，太让人这个很难负荷。但后来我真的是很没有想到，发现原来很多人还是大家仍然在前赴后继的想要来坐上这个位置，想要去做这样的一次冒险和尝试。那现在接下来 谁能得到这个机会？ 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明确的，李霄鹏嘛。 嗯。 然后据我了解，这个武汉队之前训练的时候，单独有一天李霄鹏是向球队请假了，然后那一天去哪儿了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不会见陈旭元，因为陈旭元在隔离嘛。 嗯。 据我听说，江湖传言是去见了武汉这个俱乐部的大领导，然后可能是把这个自己有可能去国家队的事儿沟通清楚了吧。然后虽然说这个后来又回来了，但我估计也是做好了相关的这种准备啊。其实我还是想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啊，咱们在这个十二强赛之前跟李铁签了一个大合同， 嗯， 签了一个到2026年的5年大合同。然后这个五年大合同，然后执行了5个月之后就戛然而止了。 嗯。 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中国足球太魔幻了。 对， 本来有一个5年的长期的准备，他连5个月都没有完成，那你这个东西你上哪儿说他也这个不太合理，对吧？本来李铁的这个合同是世界杯周期，哎，这个世界杯你带12强赛，你进了继续带，进不了你就结束了，就完了。 对 啊。然后您这个在12强赛之前又签了一个5年合同，那你这个合同我觉得是不是签的太儿戏了？ 嗯。 这个时候哪怕即便他自己提出了这种辞职，你在这种长约，你肯定是希望给他更多的机会，希望能够他带队更长时间，然后比如说在接下来亚洲杯啊，或者说是下一届世预赛取得成功。那您签了这么长一合同，然后突然间这个在第五个月的时候出现问题，你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这个合同就终止了，不管是谁提出来的。 哎， 那这个东西你康乐你能理解吗？这个我是用我的脑子用我的思维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赵宇这么聪明人都我更想不到为啥了，是吧？ 哎，你我觉得有时候你们是不是把事情如果要不想那么复杂，想得简单一点呢？我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为什么之前要签一个5年的合同？因为大家都说中国足球的一直只看眼前，不顾长远。我说不发展，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我用一个长合同来堵住你们嘴。我不是要一个今天临时过渡的教练，我是要一个长远发展的年轻教练。当时嘛，李铁的所有的属性符合这样的一个， 所有标签都没有问题啊。 对，符合这样的一个堵住大家嘴的说法，给你一个5年的合同，其他深层次的原因那咱就不知道了。 对，就关键你到底是想搞足球，还是想堵住我们的嘴？堵住我们的嘴你有很多办法，但是你现在说实话，我就觉得这事儿非常的魔幻，就像是一个笑话一样。 哎，我只能有一种理解，要不然说这个足协好像这个矛盾啊，你说给5年了，你又给他给拿下了，5个月就给拿下了，那只能有一种理解，足协有一部分人是想给李铁指导5年的， 嗯， 还有人有可能就想让他赶紧下课的，哎，这个呢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很多故事，那是我们是不知道的事儿了，对吧？我们可能只能看一些表面，而至于有一些媒体这一天突然在某一个同一时间段在这儿啊，放出各种各样的事儿来，这到底是谁跟他们说的？是自己编的，还是说确实有证据的？等等的，这个咱们也不知道啊。所以中国足球，我认为最看不明白的就是啊，包括之前那女足选帅，我现在也没看明白到底咋回事儿。男足这个主教练下课，好像真是99.99%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奇迹发生啊，是吧？最后再挽留一下。 基本上没有奇迹了，因为就在昨天，可以说啊，昨天我跟李铁还通了个电话。 哎呦， 然后他其实已经感知到这，就是从言谈话语当中已经很明确了。然后， 所以你有没有问他你辞职不辞职？ 我没有问他辞职不辞，我是说你下课了。然后他也没有正面说，反正就是聊一些别的。我当时跟他聊啊，我就说你没必要发这些微博这些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从我个人对于这个你的成绩来判断，我说是正常的。然后你说发这个东西有什么必要？他说嗨，过去的事儿就别聊了。他说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就是人无完人嘛，大概是这意思吧。然后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挺遗憾的。他其实是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一些。我不知道林苑有没有印象哈，就是施密特他这个在国安队执教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德国的人，这个人他不是助理教练，他是原来也是一个记者，就是他负责维护施密特的品牌形象。 然后我后来跟李伟峰交流这个话题，李伟峰说当年卢森伯格在天津执教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帮他去处理一些跟媒体的这种关系啊，包括个人的形象等等。其实我觉得李铁啊，他是缺少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帮助他，就是你靠球队的新闻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球队有自己的新闻官，国家队也有自己的新闻官，但是他是站在俱乐部，是站在这个中国足协的角度，而李铁需要这样一个角色的人去帮他处理很多他自己性格所处理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发微博你该什么时候发什么微博，这个时候需要这个人帮他把把关的。这个施密特那个就是这个品牌形象官，我就印象很深，就是每次接受采访或者说新闻发布会，他都会在现场听。你俱乐部的新闻官在无所谓，跟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我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发布会我也会听你说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如果李铁有这么一个角色人去帮助他，那可能这个事儿也不至于这么糟糕。有的时候其实李铁的这个助理教练啊，据我了解是没法给李铁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他们都顺着李铁说，反倒是有时候有一个人关键时刻给你提醒一下，提一些反对意见，这不是坏事。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李铁需要总结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圆滑、很容易变通、很这个情商很高的教练，那你不需要这么一人去帮助你。但如果像李铁这种性格，我觉得他是需要这么一个角色去帮助他的。 就像好像有些明星愿意请什么经纪人， 对， 是吧？自己当经纪人，那得是比如或者让父母给当经纪人，我看有那种，或者这个亲哥亲嫂子当的，但不一定有专业性。你真的让这个专业性的人，哎，他可能有自己的情商方面啊，包括他情绪方面，心情不好，那不是让助理帮你发一个等等的，更加好的一种处理啊，可能就不会给某些人授以口实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啊，李铁这个事儿，他不是说这个成绩的问题主导的下课的，就是有很大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这里边。我看到刚才有球迷说了啊，这谁谁谁是不是跟李铁指导这关系不太好啊？我看到您写的那两三个名字了，好像是关系确实不太好等等，这个表现也很激烈啊，这个都是在这一盘棋当中呢啊。当然这边大家说李铁指导下课这已成定局了，之后呢咱们还得说这个李霄鹏指导。想问问赵宇啊，这边也有朋友问李霄鹏指导上来之后了，他所面临的舆论环境会不会就是他个人性格方面是不是会比李铁指导有所改进呢？ 我觉得他性格可能会更容易变通一些，但是他面对的舆论环境是一样的。我觉得林苑有印象，就是女足他带女足的时候，你记得到后期 带女足是我接触的多， 对，你接触别的，就是到后期你会发现人们批评李霄鹏非常不客气，就是甚至会泼脏水，就等于他那个时候面临的，我觉得面临的那种困境啊，面临的那种压力啊，包括舆论给的这些东西比现在李铁更甚，就是那个时候也把李霄鹏批的头不是头脚不是脚，然后就是成绩论嘛。所以我觉得李霄鹏到了这个中国国家队的位置一定会接受很多很多的挑战，而且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你比如说高洪波，哎，现在有人怀念高洪波，那高洪波在的时候，那你不也是把高洪波骂得一无是处吗？里皮是吧，里皮在的时候里皮不懂球，然后佩兰那个时候就简直是无法在中国待下去了，就是每一个国家队的教练你会发现就是都 是，佩兰当时可能有点成绩的问题，确实 对，就是每一个人最后都是因为成绩。你想这个朱广沪那个时候带不也是这样吗？就是每一个人都遭受，但就咱就说里皮是顶到头了吧，就是这种世界冠军教头，是吧，带尤文图斯拿了那么多冠军，在中国也玩不转，就证明这个中国足球的各种环境，包括足球环境，包括舆论环境，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周围的环境吧，都不太理想，每一个教练上来之后都会有很多的这种压力。 不过你要这么说到李霄鹏，我倒觉得他有个好处，就是他从这样过程当中走出来过 啊，走出那 他有过这个经历。李铁这不是刚刚经历吗？他都是就是在联赛当中又重新这么走过一遍，那真的就要再回到国家队去走这个既定的路线吗？就像在微博当中有人说，如果开始是李霄鹏，那现在估计是李铁救火。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然后 有道理。 然后九门八点一口钟说即便有这样的人，首先就是刚才你说到能管住李铁的，还得看他能不能镇得住李铁，那否则李铁的性格不会接受听得进去，那现在就是 纯讨论性格的层面，而老大老爷爷的大 Kitty 也说，说李霄鹏也做不长，他的战术打法无非是两翼齐飞，高空轰炸，你还没上呢，就开始了。而这个战术很容易被对方破解，看着吧，用不了多久又会被人喊下课。 而且其实林苑，我刚才不太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你说他经历过了， 嗯、 你想他 这当时还不算吗？ 不，你想高洪波也经历过呀，但是高洪波第二次 再反复， 也在循环， 嗯、哎。 还有一点，康乐，我先说完，就是林苑有没有印象？就是山东球迷举报李霄鹏， 嗯， 就去年的事儿。那 你对对对 你说本土的球迷都对他不满了，那你到了国家队，是不是他也会面对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中国足球啊，大家容易健忘，总觉得这个下一个来了一定会变好，一定不是这样 的。我倒不觉得大家健忘、 嗯， 我总是觉得当事人的大心脏 啊， 是吧？就是。我们过去看高洪波高指导再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国家队每次去跟着采访、 啊、 又是高洪波指导就又来救火，就每次都说是救火、 嗯、 但每次都还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李霄鹏现在大家觉得嗯，现在确定基本上没有大的悬念、 啊、 就是他会来，那他是救火教练吗？他是过渡教练吗？他什么样的角色来定位自己呢？ 我也不知道啊，中国足球的事儿谁能分析明白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像刚才哪位朋友留言哈、 嗯、 这个李霄鹏李铁下课李霄鹏救火，如果李霄鹏下课李铁肯定是李铁救火， 对、 嗯、 你就会觉得 到这哥俩了， 这个到底是打的是什么牌呢？我不太看得明白，康乐你能看明白？ 我想用一个什么样角度来解读就是 你还能解读啊这个事儿。 哎呀，我这是好几天没睡觉就想这事儿了、嗯、我认为啊，国家队的这个主教练职位它就是一个火山口，各种气啊都聚集在这儿了，那球迷的气全在这儿了，找谁撒气啊？就找这个主教练，换谁都一样，上来就得是出气筒。再有一个，国家队主教练这个位置也是众多利益聚集的一个地方，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啊，大家想想，哎呦啊，这说的可复杂了，各位，谁任命的李铁？当年不是谁啊？想任命其他人等等的，这肯定会有利益之间的这个至少咱不说有纠葛吧，也会有观点上的不同啊，你喜欢谁我喜欢谁等等的啊，可能背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包括我认为媒体到底是挺李铁还是这个不挺李铁的，也涉及到有可能不只是媒体自己的观点，也可能有一些背后的哎这个方面的哎你爱谁你不爱谁的，我替谁说话我不替谁说话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李霄鹏指导来了，我祝他好运，但是我想他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什么，站在这个位置上了就是一个各方角力的一个位置，媒体还分门别类呢，比如还有自媒体人呢，是吧、 嗯、 啊，有的是我看有某位朋友说了，就特有流量的某位评论员还替李铁指导说话，结果呢反而适得其反了，哎，就攻击李铁的更甚了等等的。所以任何人除非他可能比如说是外教还稍微好点，是吧，赵宇， 对外教会环境比较轻松一些， 稍微好点， 没那么大压力。但是我觉得，你说李霄鹏足协到底跟他签几年合同，对吧、 嗯？ 这个我总感觉他的这个角色有点这种过度的感觉。当然，可能足协又要跟他签一长合同，没关系。为什么足协敢跟国内教练签长合同呢？因为不涉及违约金，就即便是一方违约了，因为这个到时候最后都在这个圈里嘛，所以也不会说深究。而且我觉得将来。来呀，还是应该请外教，就像刚才康乐说的、 嗯、 就是外教首先这种执教环境会轻松一些，然后更大的这种权力。而且说实话，你说李霄鹏在国内究竟他真的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吗？就是也没有拿到冠军，带山东带武汉呢可能最后踢的现在目前为止只赢了一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到这个主教练位置可能还会也有一些伴随着很多这种争议啊质疑声，那么你只能用成绩来回复这些东西，但是现在说实话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那 恰恰就是这点拿不出手。 对，就是关键是你怎么跟李霄鹏签这个合同、 嗯、 我觉得别再签一个什么五六年的，然后您在这个五六个月之后把这个合同又结束了，那真的是说不过去了，太丢人了啊。 嗯，是反正这丢不丢人是一回事，水平高不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管是怎么一回事，也中国足球的流量可不少啊，这各方面全来蹭流量来，没办法。 李霄鹏指导上任之后了，我认为这流量也是杠杠的呀，不次于李铁指导。 其实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就像很多专业的媒体爆出来，从一开始有刚才我们这边有人贴出来，几个月之前也是专业的媒体在呼吁说给李铁一个长合同。然后看到了五年的合同， 哎呦！ 之后又有专业媒体在呼吁说，李铁不能留。 你同一家媒体是吧？ 对，同一家， 同 一个人，同 一个人， 同一家，同一个人的自宣，然后直接就来说李铁，包括爆出了李铁辞职了。你看昨天跟李铁通过电话的人，这还没从他嘴里听到说我要辞职呢。但是 不可能说的，他主要不可能说。 从昨天就有也有专业的媒体一直在说李铁。决定辞职了，还评价说什么，也算是有担当。 哎呀，这个那我觉得林院你应该把专业俩字去掉了，就直接媒体就行了。 所以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是吧？就是能搜到这些你过去的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挺没意思。有的时候我在这个圈子里这么多年，我就会觉得很多东西是你没法用一个正常的思维方式去想的。它很多东西你会觉得为什么那个时候是这样，这个时候又变成了这样。那它很多东西它也不是说凌驾于业务，就是很多东西不是完全在探讨业务， 对， 它有太多的这种复杂的因素掺杂在里边， 哎， 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舆论环境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没错啊，所以我认为不只是中国足球，我们平时做人也是。我从小接受一个教育，什么做人要留有口德，叫什么做人要厚道，真的啊，就是这些媒体啊，这个咱不说信口雌黄吧。啊，至少某一些人，我看到那个是就是比较恶劣的人身攻击。我希望就算李铁下课了，接下来不要带到什么李霄鹏啊、谁谁谁等等的人，都不要把这个事儿再带下去了啊。当然我知道我这个也是多虑了，不可能的。李霄鹏指导接下来肯定也会被各种媒体的人啊各种指摘，有道理没道理的。所以中国足球现在好像还真的就是这么一个流量的情况了。 对，康乐，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哎， 林院也可以猜一下，就是你觉得李霄鹏跟李铁最大的区别在哪？ 李霄鹏都姓李，是最大的相同。 对啊，相同。 我自己接触的感觉，我还是觉得李霄鹏更厚道。 最大区别在没有，最大区别是李霄鹏没有社交媒体，他不会发微博 啊。 没事，过两天，哎，今天有人说怎么证明李铁不是呢？因为他自己的微博当中的认证，国家队主教练这个认证去掉了。 哎呦， 那个倒无所谓，就是说， 也许过两天人家李霄鹏知道就。 就是说，李霄鹏虽然有微博，但是他不会不就不是说他不会发，就是他不发，你知道，不像李铁是动不动哎呦发一个我今天很早睡了，或者说发一个自己的心情等等。反正这个东西就这是区别吧，李指导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到底。社交媒体要不要保留呢？主教练的位置上还是 只要发对了都就可以，别像李铁那样给自己引来麻烦。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赵宇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观点，静待后面事态的发展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天气晴朗，风力会逐渐减小，明天气温回升，最高温度将会达到9度，空气很好，能见度也不错，适合户外活动。但是也提醒大家要随时关注气温变化，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9度，最小相对湿度20%。而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转1-2级，晚间的最低温度-5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2，适合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另外，明天光照也很好，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